北汽集团、北京地铁公司等企业展示行业领先科技成果，引领智慧绿色出行，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在北汽集团展台上，北汽新能源 EU5 换电出租车吸引观众拍照合影。北京汽车大客户部北京出租科相关负责人陈丹说， 现在北京有150家左右的换电站，它是续航350公里，师傅开到一个换电站，在那儿停2到3分钟吧，就可以换完就可以走。它比油车肯定是要环保，2021年基本上要置换2万台。 北汽集团展台南部，一辆绿色涂装氢燃料客车可实现零排放，未来将服务北京冬奥会。北汽福田欧辉客车氢燃料产品相关技术人员王超介绍， 冬天的舒适性还有能耗比电动车有突出优势的。 在美团骑行碳减排互动区，观众头戴 VR 设备体验真实环境下的绿色出行。美团单车政府事务经理徐春元介绍， 我们在首钢园外围的古城地铁站和建安桥地铁站都设置了共享单车，保障市民衔接抵达场馆，向骑行的市民发放免费的骑行日卡，鼓励大家低碳出行，绿色观战。 地铁是城市的用电大户，其中地铁列车牵引能耗占总用电能耗的40%到50%。北京地铁公司引进化学储能的方式降低能耗，目前已在八通线梨园站示范应用。展台现场负责人李宇杰说， 平均可以节省15%的电，也就是我们一个车站一年初步测算可以节省50万度电。 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的2021北京餐饮品牌大会日前揭晓了2021北京餐饮十大品牌，包括北京华天、大董、东来顺、麦当劳等。 2021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昨天在首钢园落下帷幕，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最后冲刺提供有力支持。冬博会发布报告显示，到2025年，中国冰雪产业规模有望突破1万亿元。 2021冬博会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共500多家冰雪品牌参展，吸引近2.4万名专业机构代表到会洽谈，近20万人次观众到场体验。 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150天之际，市妇联、市体育局主办、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承办的“行走冬奥足迹，每天健身1小时”云打卡活动昨天正式启动。 您可以登录“领走者 ”APP 徒步智慧平台，即日起到明年2月4号开展每天健身1小时云打卡，同时了解北京冬奥会比赛场馆、比赛项目，以及开展“行走冬奥会24城”、“行读中国24节气”，了解北京健身场所和适宜徒步路线等。 北京冬奥组委昨天宣布，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第二届冬奥优秀音乐作品共20首已经发布。第一首歌曲《向世界微笑》由李雪琴演唱。 市药监局近日印发文件，“十四五”时期，北京将建立北京市疫苗检验中心，疫苗生产企业的质量安全实现全面电子追溯。从疫苗、血液制品、特殊药品等开始逐步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 市人力社保局昨天发布消息，8月下旬以来，本市正在开展女职工产假等权益专项执法行动，预计10月15号结束。 执法行动重点检查女职工较多的商业服务、餐饮住宿、文化教育、金融商务以及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高科技行业企业，以及近年来曾发生女职工权益维护问题的用人单位。 北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已经全面展开，这次换届选举涉及全市16个区、近180个乡镇，将选举产生近4900名区人大代表和10000多名乡镇人大代表。 目前区和乡镇选民集中登记工作已经展开，全市共设立20000多个选民登记站，选民也可以主动到登记站登记，或通过北京通 APP 和北京政务服务微信小程序进行自主登记。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噪声区安置房目前已经完成建设， 受噪声区影响的大兴区礼贤、于法两镇群众将于9月10号起陆续回家。 记者了解到，在规划层面，采用群众同镇异地安置方式，分成两个组团建设回迁房，实现回迁群众离土不离乡。安置房住宅楼全部实现正南正北朝向，最大程度提高房屋南北通透比例。 沼气发电是北京市推动生物智能资源利用的重要途径之一。北京市发改委近日批复两处沼气利用工程，分别位于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和小红门污水处理厂。 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建成并投入试运行，完工后年发电量合计约6500万千瓦时。据测算，以小红门为例，每年能减排二氧化碳约3.2万吨。 再来关注其他国内消息，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介绍说，截止到9月6号，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21亿1308万剂次，疫苗接种总人数达到10亿9500万，完成全程接种的有9亿6972万人。 自八月末起，本轮疫情逐渐趋向平稳，全国高风险地区宣告清零，浙江、广东、湖南、山东、内蒙古等全国20多个省份宣布恢复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 对于许多人关心的中秋国庆双节能否正常出游的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表示，在严格管控的情况下，中秋和十一可正常出行。 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昨天回应房地产金融监管方面的工作时称，将持续完善房地产金融监管机制，防范房地产贷款过度集中，促进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 同时，银保监会还督促银行机构在贷款首付比例、利率等方面对刚需群体进行差异化支持。截至7月末，个人按揭贷款首套房占比达到92%，住房租赁市场贷款同比增长29%。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正式复函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推动开展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工作。参与绿色电力交易的市场主体近期以风电和光伏发电为主，逐步扩大到水电等其他可再生能源。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2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 B 组第二轮，中国队0-1负于日本队，遭遇12强赛的开局2连败。上一次中国男足对阵日本队取得胜利，已经有近23年。 国际乒联提名委员会昨天宣布国际乒联执行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被提名国际乒联执行副主席一职。此前，刘国梁因备战东京奥运会放弃竞选主席。 阿富汗当地时间9月7号，塔利班向外界公布了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政府机构，穆罕默德·哈桑任代理总理。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报道，我国外贸连续15个月正增长。 北京青年报报道，儿童和青少年疫苗接种列入议事日程。 新京报评论，阿里女员工被侵害案，王某文不批准逮捕，法律没被情绪裹挟。 央视网关注中国航天员第一支 Vlog， 带你体验沉浸式的奇幻之旅。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关注2021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闭幕，达成各类成果1672个。 早晨7点30分开始的主播在线，今日头条关注我国超过9.69亿人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疫情防控下一步怎么办？ 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不少孩子的家长也在不停地问自己一个问题，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孩子。我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的新书《每朵乌云背后都有阳光》或许能给惴惴不安的家长们指引一个方向。今天上午10点25分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和您一起聊聊这本书背后的教育、阅读和人生。 中秋节将至，一些月饼礼盒、茶叶礼盒的豪华外包装又重现江湖。过度包装的问题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新修订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哪些新变化？将给市场带来哪些新气象？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的新闻天天谈。 随着毕业季到来，高校毕业生开启了职业生涯，初入职场充满了憧憬和向往，但一定也要熟悉和掌握劳动权益保障的基本技能。今天中午13:12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法官结合真实案例举案说法，告诫职场新人应该避开哪些坑。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北京展览馆网红打卡地评选、教育部第六场金秋发布会、仁义雷雨媒体见面会等，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由国家反诈中心、工信部反诈中心指导的蓝马甲筑老反诈进社区活动，昨天走进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柳荫街社区，为居民讲解如何防骗、如何举报。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活动现场，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民警高山担任反诈防骗讲师。 如果您的银行卡里边突然多出5000块钱，这时候呢，有人给您打电话说，不好意思，我这钱转错账了，能不能把这钱呢还给我？这时候呢，您应该怎么办？ 接下来的一小时左右交流时间里，高警官详细为大家介绍了当前电信诈骗的套路，比如常见的冒充公检法、杀猪盘、投资理财、中奖类等。耿阿姨边听边记笔记， 记下来的东西呢，在这个社区里边跟邻里之间宣传一下，跟家人之间宣传一下。特别刚才他讲的，你可以建一个家庭群，是吧？提高认识，树立全民反诈这种屏障吧。 根据统计，去年本市共劝阻疑似被骗事主46万人次，避免群众经济损失20多亿元。高山介绍，今年上半年，一位女士要抵押2套房产价值3000万元，计划通过境外汇款的方式给网上认识的一个男朋友。北京市公安局与东城分局共同开展劝阻工作，经过多轮沟通，最终识破骗局，拦截成功。 去年我们是带动这个16个分局开展这个劝阻，今年呢，我们是把这个触角呢伸到了派出所，我们是带动全市的400多家派出所。 那么市民在遇到电信诈骗的时候该怎么办？发现线索又该向谁提供呢？高山说， 第一个是通过我们的110，然后呢，我们有一个短信报警平台叫12110，给这个12110去发送短信也可以举报。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全民反诈 APP， 同时呢，我们还有北京反诈的微信公众号呀，包括我们的9610呀，也都可以用。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8.4摄氏度。今天早上北部及西北部、西南部地区能见度欠佳，早出行呢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京城紫外线光照强度强烈，遮阳防晒还需要引起重视。午后到傍晚，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请注意防范。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地势条件不佳，请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4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2级，凉。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8:35，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5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葛文杰编辑、超峰、于飞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 新闻热线6515-9063。 交房期限已过三年，说好的违约金却分文不给，海淀一回迁房项目引发业主一堆质疑。 2018年没有交答应了拆迁的那个违约金，到现在一直都没给吗？ 老楼门前进出一条路，脏水横流隐患大，居民期待属地部门彻底治理。 尿罐子的水，还有那洗澡的水，这些水是随便倒的，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半年多了。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多位海淀区双泉家苑回迁房的业主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2015年他们从台苑村搬迁，本来承诺三年内交房，但直到现在开发商还没有交房。业主们表示，他们不仅没有收房，还对现在建好的回迁房存在不少质疑。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赵女士告诉记者，2015年他们从海淀区塔院村拆迁搬走，搬迁当时开发商和他们签订了合同，承诺三年内交房，但直到现在房子不仅还没交，当初承诺的逾期交房违约金也没有兑现。 我们拆迁这个应该是2018年交房是吧，合同当时签订的是2018年交房，但是实际上2018年没有交，等于现在就违约了，现在是违约了好几年了。然后当时答应了拆迁的那个违约金，说从逾期交房开始到这个交房的时候，到现在一直都没给嘛。 什么时候搬走的呢？咱们是 都是的2015年8月。 赵女士所说的项目是京昌路楔形绿地塔院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腾退搬迁工作2015年8月1号正式启动。在业主与开发商签订的腾退安置补偿协议中，记者看到在第8条安置房交房标准、交房期限和违约责任中明确写明，甲方需在乙方签订本协议书之日起三年内向乙方移交安置房，如果没有按期移交，则甲方向乙方支付违约金每天1000元。刘先生说，因为没有收房，他们一直在外租房住，不仅没有违约金，还得自己花钱。 我这租房呢，1年10几万，我们希望他交房履行合同，把这个违约金拿过来，物业费得交吧，停车费你得交吧，你得装修吧。 这次拆迁就是棚改回迁拆迁，涉及到大概多少户？咱们原来村里的 800多户，1000多口吧。 而除了没交房不给违约金之外，赵女士表示，他们对回迁房的公摊面积也存在质疑。 房子的主要问题就是公摊面积太大，当时承诺按1:1的这个置换，但实际上就是说给我们的建筑面积是80多平米，实际这个居住面积其实也就50平米多点儿，就等于一家三口是住不下。 另外，业主们发现建好的房屋户型图和最初开发商给他们介绍的户型图也不一样。张先生说， 有的那个改变那个户型，就飘窗，所有飘窗就全清取掉，以前是带飘窗，现在基本没有，这是一方面。再有它这个有的是掉向了，本来应该窗户朝南，它现在窗户朝北了，就等于掉向了。 针对业主们的质疑，项目的负责公司北京小月河科技园有限责任公司在今年6月份曾给出过回复，表示就违约金问题正在与主管部门协商沟通，而关于公摊面积问题也已经与第三方建设面积测绘单位沟通，符合相关规定，但具体要等测绘报告。那么现在2个多月过去了，违约金问题是否已经沟通好？公摊面积的测绘报告又是否已经做好了呢？记者首先联系了属地东升镇政府规划科的工作人员，表示： 那您问那个小月河科技园开发商那边，我也不知道那边的情况。 几经辗转，记者终于联系到了北京小月河科技园有限责任公司。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 您想了解的问题一共3个，一个是落实这个违约金何时发，还有一个就是有业主质疑要求我们出示这个测绘的报告书说明公摊的问题，第三个是让我们提供一个合规的一个图纸。我稍后请示一下我们上级领导，具体的我会跟您联系。 但是工作人员请示之后却回复， 我已经请示我们上级领导了，我们不接受对外的媒体采访。 因为公司拒绝接受采访，违约金的问题暂时没有说法，那么房屋户型改造和公摊面积是否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证实呢？记者联系了海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工作人员表示， 户型图这个得是联系规划，然后您说这公摊面积这个得是房管局他们的。 记者随后咨询了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海淀分局，工作人员表示，

了。